齐同工祝身体健康，办愿望各界今年生意旺，年年啊捞起生意又扩张，又赚到股票认真爽，出入平安如意吉祥，年年旺上喜气洋洋， 齐齐工作一齐达理想，万事胜意好景象，齐齐干杯欢笑共永享，大家歌舞一双双， 欢天喜地一管万里，大家大利顺顺利利，祝炮声多过年最旺，鼓乐声通街震响，过年到欢笑共庆一堂，个个现身状， 齐齐工作一齐达理想，万事胜意好景象， 齐齐干杯欢笑共永响，大家歌舞一张相， 恭喜发财红包到来，银子满袋富贵花开， 齐齐同工祝身体健康，办愿望各界今年生意旺，年年啊捞起生意又扩张，又赚到股票认真爽，出入平安如意吉祥，年年旺上喜气洋洋， 齐齐工作一齐达理想，万事胜意好景象，齐齐干杯欢笑共永享，大家歌舞一双双，欢天喜地一般万里，大家大利顺顺利利， 年最旺，鼓乐声通街震响，过年到欢笑共庆一堂，个个现身状， 齐齐工作一齐达理想，万事胜意好景象， 齐齐干杯欢笑共永响，大家歌舞一张相，齐齐干杯欢笑共永响，大家